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又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窗外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来长留心中。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已经有哪些朋友来公众平台上报道了，比如说 Mr. 白、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最佳羁绊 HIT， 还有圆圆 Cherry 以及特洛伊、最逍遥、求求爹、 Lucky 强、玄一、李张培，还有杨糖糖。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歌送祝福。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已经看到了提前有几位朋友来预定歌曲了，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这份，让我们换一个音乐来送出他的这份生日祝福。 Easy Time 留言说，今天是我老婆的生日，2018年10月23号，我希望点播一首品冠《疼你的责任》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婆，我想告诉她我会一辈子疼你爱你，同时我也希望祝你生日快乐。在12点07分，我们要送出《疼你的责任》，替 Easy Time 送出这首生日歌曲。 每次你任性时说的一些话，你知道那有多伤人吗？但我顶多只七个三分钟吧，最后依然体贴地送你回家。有时想如果我不是一只啊，你也许会懂得学着体谅，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得让你有一点难过失望。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我这眼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 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在音乐当中送出一份你的关心和祝福，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打字或者语音，我这边都可以收到。同时呢，尽管是节目直播之外，你也可以，如果说有突发奇想的想念要送出，你也可以在这里发送给我，我会在第二天的节目当中为你整理出来，一样会把这样的祝福送达出去。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昨天晚上9:52，哦，看错了，今天早上提前预定的这个欧经理，他说我是一位广西的忠实听友，女儿呢文文今年刚刚上小学，今天中午头一回在学校里面和同学们一起来过她的7岁生日，一起来分享生日蛋糕，所以今天我也希望在节目里面通过爸爸我这样的一个身份给女儿文文点过一首王菲的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希望祝我的宝贝女儿生日快乐，快长大，快长得高高的。在12:13我们继续送出这份生日祝福，来自欧经理的点播。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我还看到还有根根好久都来没有报道了，包括东也是一位新朋友吧，他在问说可不可以点一首歌，当然可以，从12点钟到下午1点钟，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你都可以在这里，希望送出一份你的音乐祝福，或者说点播一首你饱含情感饱含故事的歌曲。继续我们要分享的这段心情是来自宋丽，她跟我说女儿鹏鹏呢上周特别的辛苦，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还要写论文和指导老师来进行一次次的修改，上周六去学校做了开题，她是第一个上台讲的，而且得到了好评和肯定，累了一周了，其他同学周天都在睡懒觉，但是呢女儿还要去坚持健身。宋丽给我留言说，作为妈妈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只有默默地心疼他，想送他一首歌，可是现在脑子里面一片空白，不知道该选哪一首，就把这样的题目来交给我了。我特别佩服你的孩子能够在工作、学业以及在健身方面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衡量，把时间规划特别的好，而且我相信他是一个愿意为了梦想来倔强追求的人，所以接下来我要送你的歌曲就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希望你的女儿鹏鹏在这段时间忙碌之后还是要腾出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的，再累也要注意身体。12点19分送给你的女儿鹏鹏。 倔强，握紧双手。 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请允许我在最后这个阶段压着歌曲再说两段祝福吧。比如说肖萌，他说每天听的感觉不是歌曲，而是歌曲背后的故事。而且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是在外地通过手机网络直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也希望这样来听到第一时间的祝福的话，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974功能栏，就会有一个直播页面。同时你也可以把这样的页面通过手机通过微信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你的爱人，让他们也在直播中第一时间听到你的一份音乐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昨天下午4:28张先生给我的留言，希望能够预定一首罗大佑的《童年》要送给小雨。他说我们同在北京，远离家乡，我们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那如今呢，我们有了成熟和长大的脸，但是却更加怀念阳光下那些追逐蜻蜓的童年时光，希望我们在浮华的大都市当中还能保持一份童心，也希望把这首《童年》送给我的小学同学小雨。 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

杜庆怡2018个人全新单曲《眨眼睛》全网上线，由爆款单曲《学猫叫》的编曲吕洪斌负责编曲，描写了恋人恋爱期间的甜蜜互动，以眨眼睛为信号向对方发射心动的讯息。眨眼睛洋溢着女生青春的粉色系，用眨眼睛来表达爱，既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又颇具洗脑魅力。日前歌手胡小斐发行歌曲《100万个可能》，治愈清亮的嗓音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喜爱，被粉丝亲切地称为治愈系才女。不同于克里斯汀原版的安静柔软和细腻，这个版本的演绎自抑郁爆发而又克制，最后趋于平静，却让人经历跌宕起伏。胡小斐的音色里有着一份对明天的坚定，也有一种认真活在当下的认知。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直接打字或者语音告诉我你最希望送出的歌曲。我们今天要这个马上要送出第三份生日祝福了，没有想到今天有好多朋友都在过生日。那么在之前我要先跟各位宣传一个好消息，就是10月25号到28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就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提到的这个，那这个的推介会呢将会在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隆重亮相，地点就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参展门票可以免费在这个国展的门前窗口来领取，是不要钱的。为什么要宣传这个呢？因为到时候会有两位我们音乐台的主持人，一个是早间的月月鸟小哥哥，都很熟悉的对吧，他呢会带着这个自己的原创音乐，那个原创节目叫做鱼叔讲地理啊，化身鱼叔这个角色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他在这个星球当中漫游天际的一些故事。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会在25号，就是这个周四的上午10点半，也会出现在现场跟各位分享我带来的一个原创类的短音频节目，叫做私教课思萌的思，主要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在办公室的一些这样的运动常识和饮食的一些小小的这个知识，跟各位分享一下。地点就是在这个刚才说到了北京国际展览中心，25号周四上午的10点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现场看到我，看到月月鸟小哥哥，包括还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带来他们的原创节目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包括现场还会有特别特别好的一些小礼品和游戏的环节，也欢迎大家来踊跃的报名参与，直接在现场来领取门票就好了。下半时段我们要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刚刚的明哥来点播的，他说今天也是啊，10月23号是我姑娘的生日，想点播一首生日歌，祝她生日快乐，茁壮成长，健健康康的，也希望告诉你爸爸爱你，在12点36分，希望你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份来自父亲的生日祝福。温岚，祝我生日快乐。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在空荡包厢里面，手机让它休息也那 虽然温岚唱的是祝我生日快乐，好像听上去有一点伤感，但是她的这段声音搭配上刚刚明哥这位朋友的留言，特别像是不善言辞的父亲对姑娘的一份关心和爱护了。继续欢迎各位可以在这里来点歌送祝福，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来把这样的音乐和故事分享给各位。 窗外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公众平台上的妍妍，她希望点播一首歌来表达一下自己对于接下来爱情的一份期待。他说，我知道大多数的大学生都会在学校里面谈恋爱，不然会觉得很遗憾，对不对？今年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可能再来一段唯美的恋爱了，所以我也开始试着对未来的这种清晰，或者说抱有一份更加理智的态度吧。我来安慰自己，我说，哇，现在的单身可能就是为接下来的爱情来做一个铺垫或者是一个准备，可能在世界的另外一端还会有一个人，他在等着我，会有一个这样的善良低调人特别好特别 nice 的男孩子在等着我，和我遇见，和我一起来共同享受以后的美好时光。12点42分，妍妍希望点播的歌曲是王力宏《需要人陪》。 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需要梦想，需要 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下面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龙龙，他跟我们分享的是他姐姐的一段歌曲的记忆。他说，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的姐姐想在元旦的晚会上唱周笔畅的笔记，那个时候就在家里面啊，拿着那个 VCD 拿着话筒一遍一遍的去练习。可是等到后来特别奇怪，晚会结束之后我还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去唱这首歌呢？他说没有。然后我问他原因，他当时一直忍着嘴没有告诉我。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感情或者说友情方面的一些事情，但是我感觉笔记这首歌在他心里面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的。所以今天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姐姐，马上要奔三了，希望她能够好好的，很心疼她。 都不会累，才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飞过了地平线，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回忆的画面。这样改一点，偶尔哭红双眼，你一定会了解，眼泪是我心中另一种温暖。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在你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你温暖的笑脸还一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长风点播，我们满足他这个愿望吧。他说想点播的是我唯一会唱的一首歌曲，来自张靓颖，我们说好的。他说那个时候呢是高考结束，哇，一下子整个人就轻松了很多，然后就和好朋友们去聚会啊，当时在 KTV 里面来唱歌来欢乐，这首歌唱了好像得有四五遍了。他说没有试过在车里面来跟着，想试一下自己到现在还能否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同时也希望把这样的一首歌曲，虽然说它有一点点的伤感，但是他说张靓颖的声音能够给人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想把这种踏实也分享给此刻在车厢里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其他好朋友，来自长风的点播。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过 抓紧时间再来送出最后一首歌。在张靓颖之后，还有一位朋友突发奇想，希望点播的是在校园当中特别喜欢的朴树，他说自己叫小乐，希望用这首歌来伴随节目的结束，能够再分享一份好心情送给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朴树的这一首送别，同时呢，欢迎各位在明天中午12点钟一起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